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革命英雄方志敏在狱中的绝笔《可爱的中国》节选。诵读者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韩鹏，他曾在歌剧《方志敏》当中扮演方志敏。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畏。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绝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啊，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倒注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紫竹桥到新兴桥行驶不畅，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定慧桥车比较多，西五环的北向南晋元桥到武警桥行驶缓慢。感谢流动信息员28号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有两个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平房桥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顾家庄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 排到了北苑西桥。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平房桥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顾家庄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再次欢迎一下年轻的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还有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杨老师。 谢谢你，谢谢你。我以为这是要往自己这儿比划呢，不是人家准备给鼓掌的。 你看你理解错误了吧？ 是是是， 你以小人之心夺 小人 之 腹。 行， 今天非常高兴啊，两位小人到齐了。 坐一块儿了呢。 来，这个多宝宝先跟大家说说怎么看见我们的直播间吧。 哎，好嘞，就是我们除了听声还能看影儿，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时间的 APP， 还有一个上我们的北京广播网，是15:17到19:00、两个小时。 哎，这个因为每次都在直播嘛、 啊、 咱妈看直播的时候那个点赞的什么的嘛。 啊，点还给你们数呢。 真的、 啊、就每天啊有多少流量啊、 哎、 完了哪天的人比较多呀、 哦、 啊，这有关注， 哎呀， 忠实观众， 适合当监听员。 你聘一下。 好， 咱妈肯定说流量最多的那必须是星期二、 哦、 对、 哎哎、 要不是的话他就一直往那儿点。 好好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多宝宝。 哎， 而且呢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一直都在问今天要分享什么茶呀，非常抱歉，今天我们不分享茶，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当然，很多人都会有误区， 嗯， 对吧，或者说每个人对于这件事儿都有自己的见解。 是我就是这个事儿吧，拿出来一说就好多人都习以为常了、 哦、 就成为一种习惯了、 嗯、 猛然间又听说哎不该这样的时候，我们总会在想那不对呀，对吧，现在讲究你得吃的安全吧，喝的健康吧，那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呀、 嗯、 但是你看人多宝宝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说那洗不掉、 哦、 是吧，到底应不应该，我们今儿就要跟大家说说。 是的， 好吧，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就是洗茶，您觉得洗茶是对的吗，有用吗，有必要吗，您平时在喝茶的时候洗一下吗。 对，我们今儿说的这个洗茶跟那个 不是排队的、那个、 哎跟那个没关系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是吧，这个 洗澡的洗， 哎， 要不要给茶洗个澡呢， 嗯， 是， 哎，先说咱仨，花花你洗吗？ 从来不洗。 什么茶都不洗是吗？ 哦，反正花茶我不洗 啊，我刚说我快味儿了、 啊、是是。 从来不洗， 洗了以后这花茶都不香了， 那倒是， 对吧、嗯、所以不洗。嗯，我一想这你看这个三纳亚马应该是这个， 别勉强自个， 应该是这个名， 这是个南美的朋友。 我是按拼音来的。他说终于等到多老师了。他说最近我爱上了花茶和大麦茶。 啊、嗯，好啊，喜欢什么茶都是好的，它总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不要跟我学啊，要洗一下哟。 哎，这到底胖你洗吗？ 不洗。 你也不洗？ 不舍得，茶挺贵的。那洗一泡少一泡的那不行， 我就洗，尤其是越是说古树茶那种我越得洗。 你的心态是 干净啊，要不然你想啊，你说那个茶它弄那儿风吹日晒的，然后即便它摘下来炒啊焙呀、啊、什么的，那得经过多少人的手啊， 然后再装袋儿，再弄、哦。我始终认为它不大干净，所以我得给它洗一下。 哦、 而且越年纪越久的，就越是不 你是说你年纪啊、哦？茶年纪越久哈， 所以越得洗 哦， 是吧？我反正这样哈、哦，我就基本上只有一种茶不洗，绿茶不洗， 哦、 但我基本不喝绿茶， 哦、因为是新。 鲜嫩吗？ 对对 嗯、然后，因为我也基本不太喝，所以也洗不着它。 嗯， 但像普洱啊、福砖呐、啊、 嗯、 白茶啊、 嗯、 红茶呀、啊，我基本都洗，然后都得洗洗。 那你一般怎么洗呢？ 就是给它第一泡，给它拿开水给它冲过去之后，然后不喝倒掉。 哦。 然后从第二泡开始才喝。基本都这样。 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对呀、啊，你没发现有 花茶不用学 了、哦哦哦、 不但但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泡出来之后，它上面真的有那白色的沫子。 嗯， 那不是脏东西吗？那是什么呀？ 我觉得那是岁月的积淀。 那还是脏东西。 喝的就是那个味道。 是吗？ 嗯， 反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特偏好洗茶，觉得洗完就干净。 我一直觉得就是不干不净，吃了也没。 我真的，我觉得我这可能也是一种病。我现在到酒店之后哈，一入门第一件事儿，甭管别人干什么，人都是收拾箱子、行李什么的， 擦马桶。 真的，真的。然后消毒、消热水壶，然后包括杯子、擦马桶，我都干这些事儿。 哦，你跟那个谁的妈妈是差不多的。你记不记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就是他妈妈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说非议吧， 啊就是、找女朋友的那个 哎对对对啊 啊 不 你们看的不是一档节目吧？ 不是一档，你说的 找女朋友那种不叫真人秀，我拦你一句 啊、哦、对， 那叫相亲类节目、 哦、对，就是他妈妈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洁癖啊，就是去到酒店呢就把所有的碗或者说。隔一段时间，隔的时间还很短，比如说三四天没用的碗，他都会拿热水再泡一泡，说是消消毒，更别说茶了。 我 估计他也洗茶。 那我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我是认为这样会更干净，确实是这样。 嗯，也有道理，就至少是一种那个好的强迫症， 对吧？ 就你想，就跟那个刘德华演的一个电影似的。那里头郑秀文 啊，对对对 对 对，就那胖子， 哎，对，一生气心情不好就在那刷厕所啊，一定得刷得锃光瓦亮，心情才慢慢好起来、 嗯、 哎，可能是异曲同工啊。 嗯， 多宝宝 你洗吗？ 得分情况讨论。 嗯， 因为咱们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能面临的茶、遇到的茶、得到的茶是空前的多，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今天喝茶人这么幸福，就是您任何的茶，天南海北的六大茶类的，发酵的、不发酵的、半发酵的，唾手可得。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以前讲的这些话，有的在绿茶产区讲，有的在花茶的消费地讲，也有一些呢是在乌龙茶的消费地来讲。那么它都是一家之言。那作为现在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去普及或者和大家去探讨的时候，我说要分情况讨论，一点一点来说。我先问大伙儿一个，你就说洗呀、啊，都说洗茶，确实强调一下，不是那个啊，是咱们这洗，这洗字儿是怎么组词的？ 你看听众京就说，我从来都不洗茶，听熊力刚那么一说，我直反胃，我现在慌了，哎，到底应该洗还是不应该洗呢？ 哎，对呀、啊，这问题就在这儿呢。 你问我呢，我问你呢。 不，他是自问自答。 就是洗的东西有很多嘛，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洗手、洗脸，出门得洗头，回家得洗衣服，这叫我们叫第一层次的洗。还有比这深层次的洗，你比如说 洗胃 啊，不，你深了一个层次， 再往下灌肠。 对对，还得往里， 还往里呢。 嗯。 那就是要洗身心了， 洗涤身、 哎、 心灵， 对吧？比如我们到一个很美的景色，我们十一国庆大伙儿出去玩去了，看到了很漂亮的景色，我们祖国的大山大水，真山真水。好，我们到这儿，我说，哎呦，我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那颗喧嚣的心灵得到了洗礼，这也是一种洗，对吧？那就是说，洗是一个什么含义呢？我说，它就是你有东西让它来洗，才可以称之为洗嘛。洗是个动词。 嗯， 那总有东西让你来洗嘛？ 对，比如说我们洗牌，哇！ 对对，你这很别致，下次我讲课一定加上啊。洗，比如说，洗碗是洗油渍喽，那洗衣服是洗汗渍喽。那我们要洗涤心灵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小情绪啊。 别洗也不一定都是动词。 还有呢？ 洗涤灵。洗衣液。 洗涤是个动词，加上灵就是个名词了。你可真机智啊。对，也就是说你总得有个东西让我们来洗。那其实我就是说咱们探讨这个洗茶的问题，你问我，那我得问大伙儿呢。我说咱们洗的到底是什么？ 脏东西啊。 哎，对了， 浮尘啊。 哎，对了，这是很重要一点，说浮尘啊。但什么是浮尘？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熊丽老师说了一点，说看那个牌子上面 有那个白色的啊，这我都某知名的报社的记者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这真是啊，哎呀，沏了什么茶呢？就是白毫银针，好茶啊，绿这个白茶就是比较高等级的，叫白毫银针哈，满皮白毫如银似剑。我说这个喝这个，喝着喝着他就感慨说：“你看现在这个环境是差，这个大气污染很严重。”我说：“您怎么感受到的？”说：“你看这个茶上面浮着一层啊，浮了一层，这都是污染物啊。”其实大伙儿真的不是污染物，那是白毫的上面那个茶毫啊，有人说是跟茶毛似的。其实这东西呢不光是白茶有，绿茶大量的也有。你比如喝碧螺春上面这层也是很明显的，这可跟脏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别看眼瞧着这水不那么清亮了，其实这里边是茶的毫，反而还是您这个茶细嫩的表现，是采摘的细呢，而且还得做的讲究。做的讲究怎么样？那茶毫得以保存。 嗯， 做的不讲究就脱毫了。我们说，那您买的时候咱也不买这样的，它必须是满批白毫。 哎，那怎么能区分出它是毫还是脏东西呢？ 那脏东西不长这样，脏东西肯定不长这样。其实大伙啊，想说一点，我都替大伙说了，想洗什么呢？想洗洗浓残，是深层次的脏东西。这东西您看不见。是您瞧不见的，您瞧见那个我们说应该叫什么呢？叫非茶类物质。比如这里边是不是有个条数苗啊？ 嚯， 说是条数苗，其实是竹子。咱们老百姓了，尤其北方老百姓了，说又跟条数苗似的，其实不是，它都是竹篦子上那纤维一点半，因为你晒晾茶是在竹篦子上嘛。还你像六宝一些茶呢，它装的就一定要在竹篓里进行温装，这是它工艺要求之一，你没法用尼龙绳，它就有这个，比如说这类东西，那您这瞧就瞧见了，对吧？不是这类东西。其实很多人想说，我洗一洗，洗一洗，洗的是什么？是，那个就是所谓说的咱们叫残留物吧。 嗯。 那这个东西，那就得慢慢讨论了。那首先，我认为是洗不掉的。如果真有，是洗不掉的。 我同意。 哎，对吧？ 就洗掉了，我也看不出来呀。 对，您看，这都是您能眼瞧着的这个。对吧？他奉行的第二个精神叫眼不见为净， 是、 啊、瞧不见就算了，是吧？那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茶里边的残留物质啊这类东西啊，如果真有的话，您简单的这种冲洗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真有的话，而且咱们的洗还是很浮皮潦草的，是在您的那个茶器里边洗。我说这对吗？ 嗯， 那是您的烹调用具。这个是跟所有的烹调违背的，咱们洗菜可是在洗菜盆里洗 啊，对，那是冲洗。 对呀、啊，那就是说，如果这真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得单拿出一容器。咱们做菜，各位都比我了解，还讲个生熟分开呢。 哎呦，聊到这儿又有商机了，回来我们开发一个洗茶器怎么样？ 啊，可以， 有了。 是 啊， 有 了，有了， 这 有 了， 有 啊，回头再瞧瞧啊，这个。我说要真想洗得上水管子洗。 对啊，冲洗嘛。 嗯，那您要真想洗那得上那儿去，是不是也搁点果蔬清洗剂，咱们也浸泡半个小时。 嗯， 那要照洗的方法咱得照这么洗才行呢。要不是这么洗，您那个洗法简单的搁在您那小茶碗里小茶壶里、热水进去哗一烫一出来，真有也起不到作用。 哎，那茶叶到底有没有浓残啊？ 应该讲的现在来说正规渠道购买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有一点我要跟您讲明白的，就是说我们讲浓残它得是水溶性浓残才跟您那个有直接联系， 嗯， 也不叫浓残吧，就是说试剂，水溶性试剂才跟您喝的那茶有关，因为那茶您不吃，一般情况下您不吃，是吧？您是喝那溶液吧，喝溶液和咱们吃大白菜是有质的区别的，大白菜是剁不100%您都给嚼下了，溶液不是，溶液是喝茶能够溶水的物质，完了您把茶扔出去了，是这道理吧？ 听着听着我怎么 恍惚在上化学课。 哎，对，我也是这感觉。嗯，不敢轻易插嘴，生怕自个儿说的不对，遭老师批评。 哎，今天的直播间格外的安静。但是不是这道理？您喝的是那溶解在茶中的物质？ 其实我喝的是茶汤子吗？ 茶汤， 对， 不加籽，茶汤。加籽就不显高级了啊！您听啊，我们喝的是茶汤，他说的是咱们喝的不就茶汤子吗？那听着就不高级了啊！这茶汤在水的环境下只能溶出的这部分就是水溶性的物质，脂溶性的物质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溶出的，对吧？这个道理又讲回来，这是我们母亲告诉我们，吃胡萝卜得加油，因为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对吧？您煮是刚嚼是够呛的，哎，道理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道理，相通的。茶中的物质也是一样，如果这物质是脂溶性的，您喝的时候根本就喝不着。 嗯， 您不嚼那茶叶，它也喝不着这物质。所以咱们怎么去洗？而且还有一问题呢，洗就要有损失。如果是个无浓残的茶，您去洗，带下去的一定也有东西。只要是洗，就会带去东西， 就尘土呗。 不光是，其实大量的是茶中的一些物质就会带走了。 我越听越糊涂，那我到底洗还是不洗啊？ 这就是学者说话都这样，两头堵， 就是听不懂是吗？ 对，都不耽误啊，你洗好洗挺好的啊，但是呢洗要有方法，有一些东西洗不掉，比如说浓残其实您是洗不掉的。 对 啊，所谓的洗不掉是因为它不溶于水，所以您洗了也没用。 对， 人家说啊，我要洗，哎，洗也很好啊，可以带走一些尘土，挺棒的。最后没有结论啊， 我们是这么说话来着吗？刚 大概就这意思吧。 对呀、啊， 就分情况讨论吧。一个一个说，绿茶首先说不能洗，因为绿茶本身它就是很细嫩。 哦， 您绿茶能喝几道呢？好绿茶三道了不地了。您洗一道还剩两道，这就没有洗的可能性，也没有洗的必要性了。这虽然说绿茶没有这可能性，再有一个就是说乌龙茶。往后就乌龙啊，白茶和黄茶我就不单讲了，您归到绿茶那类里听，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比较相似，比较相似。乌龙茶当然也不必要洗，您只要买的干净的啊，就是正常渠道的，但是可以做一个叫类洗茶的动作。 什么叫类洗茶的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像是洗茶，但其实可不是为了洗，所以我不能叫它洗茶。 吹一吹， 类似于开茶， 应该这么讲，为的就是一个就开茶的，不是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茶中啊物质就是这么几类，我原来给大伙儿也简单的说过哈，氨基酸这是一类物质，对， 叶绿素， 叶绿素是 茶多酚 啊，咖啡因， 你说对，咖啡因是一类物，就是叫就植物碱、生物碱类物质嘛，就是茶碱、咖啡碱和可可碱，那以咖啡碱最多、啊，这个碱类物质是一种。您刚才讲的是？ 茶多酚， 哎，还真记得自己说什么没问住。对了，多酚类物质也是一类，多酚类物质不是一种，是茶中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就叫了茶多酚。 现有面膜就茶多酚， 哎，对，是茶多酚的。那再有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氨基酸，这是一类的，还有就是多糖，您喝甜味里边都有多糖啊，啊，这些物质简单说吧。那么这里边最快溶于水的是谁呢？是咖啡因。 咖啡因 是咖啡因最快溶于水、 哦、 咖啡因的特性是在70度以上的水就可以快速溶出。 100%溶出吗？ 极快速溶出，不会100%溶出。咖啡因是这样，它溶于这个70度以上70摄氏度以上的水以及二氯甲烷都可以溶，快速溶。 还是化学课。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大量把粗制的茶叶做提取，就是那初始茶也不值钱，但是我可以提取出咖啡因，那个卖钱，那个很多。你乐什么呀？ 我一想这就想起来，那天跟小熊在一块儿看了一个短视频，哎呀逗死了。短视频就是有人说 x 平方加上 y 平方再加上 z 平方等于，请问等于多少 啊？等于多少？ 然后那个回答特认真，你是让我用中文回答还是用英文回答？人说又高级了，用英文回答，英文回答等于 I don't know。 又逗死我了。 真好、啊、 你接着说。 这屋里真是比每天都安静。 来，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都像人小丹这么回答。小丹说，我每次洗茶就是用水一冲， 马上就到了，洗一洗其实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 哎，您讲的这真实际，我们这听众朋友都是实在人哈，您讲的很对，也就是说我打我心里痛快痛快，或者我心里舒服舒服啊、这个有道理。刚才我刚才说那个乌龙茶这我没讲完，就是说它必须有的时候您可以洗一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咖啡因溶得快一点。第一道里边如果快进快出，我说的快就是注水就出汤，注水就出汤。您别看注水就出汤，它其实这茶跟水接触也有时间，因为您出汤需要时间。您把这一壶茶出完了，大概需要30秒到45秒呢，这个时间就不少了。从头往后出，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这样的话，您从第二道开始喝呢，您不容易睡不着觉。 哎，那是不是所有的比如说喝茶睡不着觉的人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没错，就是尤其是乌龙茶类，它本身就是成熟采嘛，就是采的叶片比较大，您可以做一个类洗茶的动作、这不是为了去脏，是为了去里边点物质、 那其实要如果像我和花花或者和小胖这样会过日子的人一起，那第一道茶可以给他俩喝。 咖啡因本身是好东西，它不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你看真好， 你都给我们啊， 是 我们是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对不对？ 你 一泡都不能少。 这个你这个行为叫见水，就是有那个收纳 废 茶的。 我也 说谁见吧？ 不是这个建，是建设的建。 好，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刚才多宝宝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下，洗茶其实是。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得慢慢说。 对、然后我们一会儿在下节的时候呢，可以让多宝宝说，比如说六大茶类，哪个可以小洗一下， 对， 哪可以不洗， 细致的再说。 但是洗也不是洗所谓的农残。 是的，是的，是的。 咱们一会儿可以细聊啊。 是，而且好多朋友也发来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马涛说了，尿酸高喝什么茶呀？是所有的茶都有那个飘零物吗？还有这个文宇说了，说多多宝宝能不能说说碧螺春呢？据说是乾隆给取的名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咱们主要聊的是茶到底应不应该洗，哪些茶可以洗。怎么洗、啊，另外呢还有关于茶的任意的问题，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十年， 丽步更好。 丽步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住购政策。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国西北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这两天北京的天儿是真好啊，但是这气温下降的也够快的，都已经有点寒冷的感觉了。您跟我们说说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呗。 好的，那么今天这个天气比较冷啊，主要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个尤其在中午时段，这个风还比较大，它主要受到一个高空槽带下了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地方在15度上下，那么这个风也比较大，说是今天比较冷。那么今天夜间会更冷一些，那么夜间风小下来了，那么现在看到风都比较小了，那么夜间风还会进一步的减小到二级左右。尤其是明天早晨这个气温会比较低，像平原地区啊，像大部分地方在三度上下，那么像北部西部像这些山区啊，很可能在零下了，零下二度啊，比如说零上一度是这么一个气温。像一般这个气温有可达到三度到四度甚至以下这么个情况，像地面这个它这个温度很可能就在零度或者零度以下了，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结冰点，说到明天早晨啊，像山区啊，像平原地区有些地方，那么会有结霜的这种现象了。那么早晨起来这个外出的话，早早的话，天这个手就会感觉冷了，所以说外出呢，你们早早外出的话要注意，穿衣服穿的厚一点。那么明天这个天气啊，在中午前后啊，看。当然天气还是以晴为主了，但中午前后这个天空云量会多一些，这个在主要是还受到一个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在明天中午啊，一个是云量增多，再一个是呢风也会稍微大一些，有个三四级的偏北风，有些地方呢像北部西部山区阵风也可以达到5到6级。当然明天这个气温会略微有所上升，最高在17度上下，那么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4度上下。那么看来这个还是依然是夜间的天气比较冷，那么到了11号12号13号这几天呢，看来气温都在稳步的小幅度的上升，由这个18度啊到20度啊左右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可以上升到7、8度。但是像这个已经渐渐的预入到深秋了，像这个气温再回升啊，那么夜间天气依然是比较冷啊，或者是比较凉啊，这么的情况。那这是北京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可能在华北地区都受到这个大风的影响，那么天津好多地方是7到8级的阵风。明天这个看来这个天气情况，天津这个风啊还会比较大，尤其是在中午时段还有个7级左右的阵风。当然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你像天津吧，明天这个气温在17到7度，那么未来两三天这个气温都有2-3度的气温的上升。这是华北地区。那么东北部地区看来这个冷空气那么正在影响它，那么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夜间，像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南部和这个黑龙江的东南部这一带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局地很可能有大雨。 像这个这一带像海拔高的地区很可能雨夹雪或者雪，那么在这一带天气那是就冷了。但是这一带从气温来看它不是太低，你像哈尔滨吧，它今天夜间跟北京差不多，也是两三度。像长春也是两三度这么种状况。但是那一带因为有降雨或者降雪这个天气就显得寒冷起来了，因为它湿度非常大，再加上它那个地方的风啊也有个四五级的东北风，说是天气它那个因为是比较寒冷的。反正这个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看来主要是一个因为什么天气总体来说天气挺好，气温小幅度上升，这个情况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游玩。 嗯， 这样， 就是出去的时候你别忘了多带点衣服。 尤其是夜间。 尤其是一早一晚啊。 对对对。 好嘞，谢谢张工的温馨的提醒，谢谢您，我们明天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三条事故路段：东南五环外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亦庄桥；还有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苑西桥。再跟您重复一下，东南五环外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有事故，还有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苑西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三元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手机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有一位叫聂磊的朋友特别可爱，人家挨个儿试，白茶、红茶、黑茶、乌龙茶，最后都没有啊，又发了一茶杯啊，也没有啊。 您应该换俩字儿，没茶。 今天真没茶啊，今天没有茶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是节后嘛，然后我们想再等等，等到大家就是基本上来说心都安定下来的时候，好吧？ 怎么也得过了重阳节。 差不多吧，下周三。 哦，下周三重阳节。 重阳节。 哦，还真是啊。对对对，重阳节一定有啊。这个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知识啊，我们聊的是一个，或者说聊平时大家的一个习惯 误区。 对，就是这茶究竟应不应该洗。 是。 这个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好， 嗯， 特早的时候应该是看了咱们今天的微信推送 啊，对对对， 啊，没事都可以看一看。这位朋友呢是七月，他说了，说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洗茶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啊。说茶叶本身并不脏，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认同的。如果茶叶本身只是含有一些天然的灰尘或者是尘味儿，大家也都能接受。很多人之所以洗，无非是想洗去一些人工制作过程中的卫生隐患，或者是一些无良商家的添加剂，在无法辨别是否真正安全的前提下，才会加一道洗的保障啊。比如说有一些需要手工炒制的茶，如果师傅们本身有一些啊这个疾病啊什么的，这把控又不严，或者不爱洗手等等等等，人们喝茶时候洗一遍，总觉得就比不洗强。 嗯， 这就是洗茶的心理。 哎，真的是有一定道理。你比如说像陈蝶也说了类似的观点啊，因为我一想，哎，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都不洗。他说像我这种吧就不讲究，一般从茶叶罐里拿茶都是拿手抓，所以就放杯子里，所以得洗一遍啊，给自己心理安慰。 但我掉桌上的我都还收拾起来再放里边呢。 你看， 对吧？我觉得它是干不呲咧的东西吧，它就好一些。 嗯，它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您比如说，我还没见过洗咖啡豆的。 还真是还 对 有吧？ 那是你不玩这个，它不洗。 不洗吗？ 哎，对了，就是咱们我说的这咖啡豆是手冲咖啡啊，就是现在他们不是说那速溶了，已经不是这级别了，他们都手冲。 速溶不能洗 啊，那多明白，一洗就融合在里边了，你真机灵。 嗯， 这个咖啡豆很少有人洗，或者说几乎不会有人洗。其实没区别，其实这俩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吧？起码它如果跟茶做类比的话，应该是可行的吧？ 类似类似， 比较类似的，它也是个习惯问题。当然，我们说。您的习惯，这个我都是尊重的，包括我们在课堂上讲其他咱们同学的习惯，我都很尊重。就是我是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或者咱们把这个逻辑讲出来，那么就是只是仅供您参考喽。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知道，或者说再引申一步讲，我希望大家利用好这个动作。洗茶是有各个动作，不是泡茶是有各个动作来组成的嘛？那么我刚才讲这个类洗茶动作，它也是一个动作，利用好您这杯茶还能泡得更好。就如同刚才我讲了一个头，就是乌龙茶嘛。乌龙茶如果您快进快出一下，第一道茶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您不来饮用的话，它是一个去除咖啡因的好办法。 嗯 嗯，您今天到咖啡馆里点咖啡也有低因咖啡， 第一泡我不喝。 嗯，人家就有低因咖啡， 你把第一杯扔了就行了，我要第二杯 啊。 什么东西？ 咖啡啊。 哦，咖啡，那低因咖啡怎么做出来我不知道啊。还有那脱因的， 嗯， 是吧？脱因咖啡也有，我还有讲究一点的，或者我还有女士点的时候呢，她就点那个， 嗯， 脱因咖啡。其实道理都差不多，就是您回到茶里，咱们能自制，就是您想都低因茶，可脱因咱不敢说啊，脱那么干净咱不敢说，但低因茶咱是能做的，很简单的，就是说第一道茶一定要沸水。 嗯， 水一定要沸要开，因为水温高它就一定会溶出更多，而其他的物质会比较少，如果您比较快的话啊，它溶出它也需要时间，这咱上化学课都学过哈，它溶出它需要比例和时间的问题，速率嘛，咱们讲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所以说如果您用巧了这个手法的话，还是服务于我们喝到的这杯茶汤，还是让它变得更好喝。咱说实际点，干净不干净咱看不见，好喝不好喝，喝了好受不好受，这都是现打不赊的事儿。 对，而且今天更多的就像多宝宝说的，我们说的是正常的茶。 是的， 对吧？不能说好了，我在什么地儿买的，比如说九块钱半斤的那种，那个单说 九块钱半斤是贵的 啊。 嗯， 别闹啊。 没有，我昨天又研究了一下，我昨天又上网仔细又在浏览啊，那个九块九，就九块九啊，比九块钱贵点。九块九，反正有一斤的，还有一斤多的。 绿茶、花茶、什 么茶 呀？ 还有白茶呢，都有。 哇， 都有。嗯。 哎，这种茶是不是就得洗呀？ 这种茶就别喝了。 对，这种茶得扔。 对， 对对对，这个茶就是打根上就有问题，咱就别来了。 好好好，来咱们退一步啊。因为小熊在今天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认为比如说绿茶你就别洗了啊，咱说的是正经茶， 对，正经 茶酒的那种。然后可能古树茶咱就得稍微洗一下， 嗯， 啊，或者说啊，一说就是这茶我可能存了十年了，或者说啊，那种老普洱啊，我得冲洗一下。所以正好就着小熊说这个，咱们把六大茶类哈，啊，哪个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哪个咱就没必要做这动作。 好， 咱简单说说， 咱一个一个说啊。首先来讲，绿茶没有任何的必要，也没有可能性。没有必要咱就不提了，没有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冲泡的方式不支持。一般情况下喝绿茶是怎么喝呢？你要到讲究一点的地方或者是个空间，您到江南人家给你来盖碗， 嗯， 这就不存在你洗不洗的问题了。这怎么洗呢？这没有这个器具的设计，从原理上就不支持这项活动。这头一点。一般您喝呢，玻璃杯喝，您是玻璃杯喝，它也不是，因为绿茶用壶泡的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玻璃杯喝杯看也好看，或者是用一般的，咱们就说不讲究，就是我们花花老师这样的茶缸子，一次来一缸， 拿手抓， 哎，对，你手不脏啊，放心啊，抓之前洗手比洗茶可带劲啊，也管用。这时候绿茶呢，它既不用洗也没有洗的可能性。这时候绿茶还有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耐冲泡，所有的绿茶都不太耐冲泡。但是在这儿我也同时给您普及这知识，这不叫缺点，这叫特点，没有可比性，对吧？这咱们不具备可比性的问题。 嗯， 绿茶有绿茶的特点，它由于它采摘的原因，它工艺的原因，它喝的是鲜爽，或者我个人的理解啊，或者我的定义，绿茶喝的是个美丽的瞬间。 哟，你瞅人家说这话，是吧？ 我就得带着他烘托这气氛，这是不是这道理？ 对。 哎，你看，春天是个好的时节，我们用绿茶一喝，又喝到了春天的感觉。它是一个瞬间的绽放，它是一种美感。基本上，您再回过三道，也差不多了吧？一般可能就一两道人就换茶叶了，哎，没有可洗的可能性了。刚才我在上一节时候讲的，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刚进来没听到，我说白茶跟黄茶基本也遵循这个规律，啊，就不用再单独去讨论它了。当然您说老白茶，那咱们一会儿再单说，现在又出了老茶的概念了，那又是要另辟蹊径，还得讨论一下了啊。好，这绿茶类的咱就说完了，还里边括弧加着白茶跟黄茶啊。乌龙茶刚才我也讲了，补充一点，您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国庆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去潮州潮汕地区，你看人喝茶讲究吧，还喝的还很凶，喝的是又凶又浓还又多，但是他那人喝了没问题，为什么呢？你看他都洗茶，潮州人可是洗茶的，就看着跟洗茶似的啊。其实那不是洗茶，那真的是在脱阴， 哦， 去咖啡因，他的茶小盅啊，小盖盅泡，而且沸水压得很久，泡出来又小杯喝，是很浓艳的， 而且动作特快， 对，头一下就过来 了，啊， 非常娴熟，那真是咱们说北京话胎里带，人家是祖辈多少辈子怎么喝茶，小盅小碗喝。可是您别忘，他那茶真浓，浓度是很高的。比如说喝起来觉得很浓，浓和您觉得身体上的刺激也是两码事。喝的浓是茶味浓， 不也得看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你比如说，就咱们的退而求其次啊，咱们比如拿喝酒来说，比如小熊就特别能喝， 嗯， 他可能喝这52度的，对吧？滋儿啪的喝三两，一点感觉没有。小胖 傻了。 对吧，小胖就喝一杯不行了， 嗯， 这可能跟喝茶谁口重谁口淡也有关系 啊。那当然了，但是说喝茶这个浓一点是口味的浓一点，但是他为什么能够长期或者说一天能喝好多种每天不停的喝呢？他脱阴是很重要的。 哦， 他要脱阴， 那这么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口味上喝很浓，但事实上由于他前面的洗茶动作，所以真正进入身体里的这咖啡因不多。 对了，是咖啡因不多，这不见得茶多酚不多啊，这还两码事啊，也不见得是多糖类物质不多啊，不是，它是咖啡因不多，所以你看他一定要洗，他洗这动作呢，人说谁告诉他的这么洗就有好处，或者对这咖啡因就脱阴，不懂，这就叫经验科学，老辈儿摸索出来，这东西就得这么吃。 哎，我觉得特帅，那动作行云流水一样，所以我洗茶还有一个目的，就耍帅用的， 就要这过程。 哎。 对， 哎，看着，哎呦，这丫头行，特懂。然后那个，所以重要的是这个感觉。 这是啐了好几个杯子。 哎， 来接着，多老师， 哎，把手给烫着了哈。人家那个动作确实是，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很潇洒，是什么呢？不是光动作，人穿的也好啊，一定是跨栏背心大裤衩，完了以后穿拖鞋不穿袜子。 真的吗？ 就永远是这状态啊。 怎么我见的都不是这样 啊？你见的都是体面人啊，我们见的都是这个劳动人民啊。确实是，这个因为在多雨的地方，他确实不太容易穿着这个。那天我看一张老照片特有意思，是他们给我看60年代左右的潮州茶果学校的一个合影。这个合影。 茶果学校是个什么学校？又有茶又有水果。 哎，对，就类似于一个农业中专的性质，在当时来讲， 天天开茶花会。 对，这学校好 哎。哎呀， 我想的这俩人都是，您别小瞧啊，这在50、60年代，您要能读到中专这个程度的， 很厉害 啊，非常好。 他是有手艺的。 对，这现在那个学校毕业的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农业的主要干部啊，这也是技术学习。他一照片是合影吧，就是毕业合影的意思。哎，我说我发现一点，你发现没有，一人穿一双拖鞋啊。真是一人一双，他这么正式的场合，还是他多雨，你穿皮鞋什么他也不合适，没有这可能性。就是说那动作是很流畅，他的那种茶那真的叫融入生活的茶文化，那真是在生活当中，街头巷尾每一个，比如餐馆也是一样，那收银员那边上，那大妈边上也有一套那小茶海，他稍微空个闲他也来一杯，他再喝一口，他是完全融入到生活当中，不用再单独给你让到一屋子里咱喝茶，不用。 哎，就类似于比如说几个人一见面了，就来抽烟抽烟，抽我的，就类似， 非常像 人家这习惯比你健康多了。 不是，我说 类似 说这个劲儿啊， 类似 这个劲儿， 下回别这么举例了，容易躺枪啊。这个我接着说啊，这乌龙茶，所以您洗一下或者做一个叫类洗茶动作，不是说去除什么灰尘浓尘的，不重要，那是虚的，实际的是让您喝茶的时候咖啡因摄入少一些，这真真正正倒是对您的身体有个帮助。 嗯， 但我不是说咖啡因不好啊，您像我们很强壮的人啊，咱们这很强壮的人喝是有好处，对你心脑血管有一定的帮助。 哎，我能再问个问题吗，多老师？就是在喝茶的时候引起茶醉和心慌的主要物质是咖啡因吗？ 也不是咖啡因，还有茶里边的一些矿物质含量，我原来给讲过，主要是钾跟钠，这两个多了不行。 哦， 啊，这个也富含多了， 这也有个体差异， 哎， 对吧？ 对，你比如说我这低血糖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矿物质这种元素啊摄入过多的时候也会有原因，它是综合式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这是个新另外的话题，就是说把任何因为喝茶而引起的不适都叫做了茶醉。 哎， 这还是要慢慢单独讨论的。 所以洗茶的问题不能解决茶醉，对吧？ 哎，对，那还是得吃东西。 那像什么普洱啊什么的，这些要洗一下吗？ 哎，那就是后边的话题了啊。那比如说再往后了，推而广之，从乌龙茶再过去呢，最重要的是黑茶类的洗不洗呢？我说也做一个类洗茶动作。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两点，跟那个乌龙不一样了。黑茶本身的咖啡因含量就低了，它不是去咖啡因了，第一个去味道， 哦， 陈汤味儿，这个是因为它黑茶必须陈放嘛。 嗯， 我说很多茶5年以上才起喝，那陈放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味道，就是说有人讲那叫什么呢？空屋子味道，有人讲的旧的味道，还说那很陈旧那种味道。 但有的人还就爱喝这种味儿， 哎，那就是您的自己的喜好了。那我说您第一道快进快出去味道，这个是一点。 嗯， 还有一点，醒茶 对，呼唤他一下。 哎，为什么呢？我们黑茶啊，除六宝以外，其实六宝也是一种紧压茶，除六宝以外都是很明显的紧压茶。普洱是紧压茶吧，安化黑茶是紧压茶，四川黑茶、湖北黑茶都是紧压茶。什么意思？成饼的、成砖的、成块的、成坨的。咱们北京老百姓就说了，哟，这东西怎么喝呀？ 嗯， 打不开呀。 好啊，咱先聊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一大块广告要过来了，咱先把这一块广告换过去，回来咱们接着聊喜茶啊。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不是哔哩哔哩， 哔勾哔勾， 哔勾哔勾。他说：“哎，杨老师，你节目如何留言呢？哎，我们已经看到您发上来的信息了，可以跟我们互动啊。” 对啊，这个澳洲咸水鳄呢说打个岔啊，刚刚咱们说到了9.9块的茶嘛， 对， 说这茶煮柴蛋行吗？ 不行， 哦，也不行， 不行，糟践鸡蛋。 你看看，你看好，糟践。还有一位朋友，这应该是 Mars 吧，然后我刚刚给刷过去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好多朋友都说，都跟他说啊，都说，哎呦，这茶呀是一定要洗的。来，多宝宝教我一句话，把他们全部干翻。 啊，那 就茶不用洗。 我让他们洗呗。 你怂呢？ 随便你吧。 啊，就是嘛，我就是说嘛，这个东西那就是说因人而异。 嗯， 那您愿意洗，我们不拦着；我们不洗，您也别拦着， 嗯， 就是这么回事。 嗯，燕晨也说了，菊花茶要洗吗？ 啊，其实真的不用。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说您要洗浮土，这特简单，您拿点凉水啊，浸一浸。 我觉得最不该洗的茶 啊， 最不该洗的，有什么？你刚才说的绿茶什么的，就不要洗了，因为要喝出来春天的味道啊。我觉得最不该洗的是高沫。 嗯， 没法洗。 它啊，跟那个速溶咖啡是一样的道理啊， 洗没了 啊。那 你倒没说是抹茶， 对，这都没有可洗的可能性啊。 来来来，咱们就着上节那个，得让多宝接着说啊。到了黑茶， 哎，黑茶 洗不洗，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啊过程？ 哎，有一个叫类洗茶的过程啊，就是还是水进去，不要快进快出了，这个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了，大概您要沉吟个30秒钟左右。就稍微等一下啊，不用时间很长，半分钟什么概念您自己应该有，咱掐表一感受就行了。 稍纵即逝， 是这么回事。 有这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唤醒它， 哎， 或者说把它那个苍味稍微洗刷一下。 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要去除它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陈放过后的味道。那随着陈放时间变久，它一定会出现一种叫陈味儿。有人认为这是沉香，有人认为这是陈味儿。我觉得咱不争论，那就是说您自己的主观的判断而已。但是我就是告诉您，您做这个动作，这个味道可以带下去，是一定可以带下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起到一个唤醒的作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向我们来反映说，黑茶不会泡，饼茶不好泡，砖茶不好泡，为什么呢？太紧了。 那应该是不好撬。 撬其实。最理想的撬法不是把它撬碎，而是一整块撬下来， 然后掰， 不掰直接泡。 哦，就让它自己化开。 对，用水来把它打开。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啊！你看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千两柱啊、百两柱啊，还有一些大的茶饼啊，就大的茶砖吧，人家给你锯好的，锯成小方块了，拿锡纸都包好了，一个一个的。那就是那是大柱子锯下来的，一个一个锯下来的。那您还给它戳碎了吗？不戳碎了，这个直接拿水就能泡得开，不是泡不开，就是需要点方法和小技巧而已了。那就是说要做这个类洗茶的动作了。原来我给大伙讲过，您比如说您收的这种茶了，您自己撬也好，也是一样。您撬茶饼、茶砖最好一次撬取下来是一整块，不要再掰了，再掰越掰越碎。我跟您说，越掰越损失。下来之后您直接搁在您的茶器里，甭管是个盖碗也好，是个壶也好，紫砂的也好，瓷的也好，都可以做这个类洗茶的动作。怎么做？百度水，水一定要百度，注进去，注的时候尽量要浇在这个茶的表面上，这个时候您别溜边浇了，直接浇在茶的表面上没有关系的。那么把盖盖上，甭管什么盖，是盖碗的盖还是壶盖都可以，半分钟之后您出汤。您出汤，您观察一下这汤，您会发现颜色非常的淡，淡到什么程度？你不告诉别人，别人以为是绿茶呢，那就证明什么呀？根本就没泡开吧， 嗯， 什么都没有嘛，那没有颜色溶出。这个时候怎么办？说操作下一步不是等，把壶盖也好，盖碗盖也好，再盖上，等，等什么？等您刚才的这个水真正的进到这个茶里边。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您比如说甭说浸半分钟了，您就是这么直接浸2分钟就在水里这么泡着，您把水都倒出去了，您拿个小刀子也好什么也好，您再切开那中心都是干的，就是光湿表皮里边湿不掉。那这个时候您必须让它慢慢的渗进去，那是需要时间的，那是您需要等它。我原来老在这节目里举这例子，就是说跟你浇花一样，花盆这水，咱们老北京，我们原来我们院里呢 那老奶奶什么讲的吧，这水得浇透了。怎么叫浇透了？这水从上面得灌到下面， 嗯， 不是表面浮土湿了，那下边您刨那土都是干的，那叫不会浇花。 这就跟我们包粽子的时候泡米是一个道理。 哎，非常正确，就是这道理。您得把米芯泡进味儿，或者胀开，那可需要时间。那这个时候您把这个水出去，说这没有水了，不是，表面其实还是有水的，表面它是吸水了嘛，最表面的这一层还有壶里边是有水的，您按着水往里走，那水能往里走，那只要里边是干的，外边是湿的，它这道理谁都懂，那一定会往里走。那沙子也是这样，您上面有一滴水，它也是往下沉，那下边它会要吸引它嘛。啊，这个时候您等，等这么一到两分钟左右，其实它慢慢的水就进去了，您再次冲泡的时候就容易泡开了。而且就非常容易泡开了，最后您泡出来很理想的状态。您在清理壶的时候，不是拿出了一，您进去是搁进去一小疙瘩，出来的时候是一把茶叶，就已经泡开了，这才对。 嗯，就是说所有的紧压茶，对吧？ 哎呦，这真专业，哎。哎，对，他讲的对，叫紧压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泡法。 老师教的好。 那这六类基本上都说差不多了吧？ 哎， 好，嗯，师说，请问一下多宝宝。肉桂用洗一下吗？ 嗯， 或者说要这么一个动作吗？ 哎，肉桂您讲的应该是武夷肉桂，是我们闽北乌龙的一个品种。那您参照的是乌龙茶的那一条。如果您自己喝茶不用洗也没关系。如果您说我们家有小孩，我们家有老人，我今儿给女士泡茶，又会不会睡不着觉啊？那好，您做一个类洗茶的动作，去一去里边的咖啡因是可以的。 嗯 嗯， 好吧，咱们说点虐心的呗。 哟， 怎么样？ 哎、来着呀、啊！ 对对对对对， 对呀、啊，因为这点了，我实在是有点饿了。 我也是， 是吧？ 对， 来这样吧，咱们四个人每个人都分享一下，在十一期间都吃到什么好吃的馆子了。特别是人家主打菜，人家味道怎么样，色泽怎么样？哎呀，就说的越虐心越好。 哟，那不在北京怎么办、啊？ 可以分享， 行啊， 没问题。 哦，好，你们先来吧。 嗯， 多宝宝吧。 好，我先说啊。这都想好没想好啊，这是我先说啊，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跳那儿 了 不是 我以为他要说的是接下来这件事儿的，结果他跳那儿去了、 啊、我也摆弄了一下这个、 啊、 这样我给你们点时间 啊， 三十秒钟我先分享个好消息。 好的， 哎，八大岭奥莱三周年庆。 哎，等一下我解你一下，你这个转的有点硬。 哦， 你看看我的，看我的、 哎、 我跟你们说，我吃到的最好吃的一个馆子在八大岭奥莱吃的。 啊，真的？ 对呀、 啊。哎，来来来，你先说这个。 哎、你 先说那哪个馆子？ 哎，我就是那个， 有一肯德基，接着说。 哎，你们得问呀，说你为什么去八大岭奥莱吃饭呀？ 哦，你为什么去八大岭奥莱吃饭呢？ 对，我告诉你，因为他那正搞那个店庆呢。 哦， 啊，对，你看这话就回来了。那活动精彩无限，三周年店庆，尽献无限精彩，尽享无限精彩。认真点， 够限的。 认真点啊。9月30号到10月14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活动，还有现场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音乐节哦。京城高速，哎，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京城高速陈庄出口，但你出去之后呢，得先往前，再往前走一小轱辘，然后从他后身绕过去。 它有路标是吧？ 有路标，路标挺清楚的。 我真心话，因为我没去过，我一直以为它既然叫八达岭奥莱，我以为是在京藏高速上，它原来是在京城高速上。 应该是京藏高速，京城的城是城市的城。 很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但是真的是走京藏高速，所以我刚才一念京城，我有点晕，城市的城，啊，北京城市高速， 就是京藏高速、啊， 其实就是京藏高速陈庄出口、 啊嗯。 然后我是想告诉大家，出去之后走一小轱辘，然后从他后身绕过去，特别、在那个八达岭奥莱啊，我特喜欢干两件事儿，因为我从来不在那儿吃饭， 嗯， 赶不上吃饭。就我基本上都逛到关门，知道吧？然后买一杯咖啡就走了。 嗯， 在那儿干什么特别好呢？就像这天在那儿看日落特别好 啊！真的，因为到那边了能看到山， 特别漂亮，而且很清晰，就往八达岭那方向看，层峦叠嶂的，特别美，真的特别美。华灯初上的时候，而且在那边灯光特别少，因为所以呢能看到星星。我特别喜欢的行程是每天中午吃完饭 盯着下午两三点钟开车奔那边走，一逛逛到晚上九点关门回来， 真好，正好也不堵车了。 哎，对，然后都错过所有的高峰期，全部都错过去，但是呢还能欣赏到傍晚的景色，然后有带着孩子在那儿遛弯的，挺好玩的。而且晚上的时候那个地方，因为它都是我觉得有点仿欧洲的奥莱那种，都是一个小房子一个小房子的，所以它灯光一上的时候，华灯初上的时候，那个景色就会让你感觉恍若在欧洲的很多小镇一样啊。确实是这样的，白天就是我一般去的很少。 好，说吧，你在那边吃什么了？ 真的我只喝咖啡，因为我基本逛完人都关门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他们那儿有两家咖啡店，然后基本上都是去咖啡店，然后买杯咖啡买个面包吃，都是这样的。但是吃饭地儿其实挺多的，肯德基我不知道，是因为你说了一袋有麻辣香锅我知道。就这种他那快餐店挺多的，整个那一层就是二楼那边很多快餐店挨着，还有个吉野家。不是有个必胜客、 啊、 有个必胜客，没错，有个披萨店我去过。 好吧，哎呀，反正就去这样的地方都是买打折品牌的，那 谁 有时间吃、 然后它有好多的那个牌子是其他奥莱没有的。这个因为我喜欢逛奥莱嘛，就基本上京城的这几大奥莱里头都有什么品牌我还是比较了解。 好，停，来多宝宝说吧，虐心美食 真不生硬哈、你觉得是就十一吃什么了呗？ 那你得说那真的你觉得好吃 啊？好吃的，我吃的，我就是出在家吃不算啊，出去吃就吃两顿。因为这十一呢，我们家呢，我爸呢上这个新疆玩去了，就是我跟我们老太太俩人在家。那你吃什么呢？就出去吃两顿，一顿饭呢，就是刚才我给大伙聊这个，就说红番茄，红番茄，湖北菜， 湖北菜， 湖北菜在哪儿呢？在这个27剧场那个边上啊，这不知道大伙还知道不知道？ 27剧场路， 27剧场路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咱们说乐坛吧，乐坛那附近是个湖北菜老馆子，有这么几道菜呢，我还真是觉得蛮推荐。一个就是叫肚婆鸡，它是一个干锅蒸干锅的形式。那这个鸡肉呢，您知道这个鸡肉啊，做入味了是不容易的，因为它鸡肉它尤其是真正的鸡胸肉啊，或者是包括鸡腿肉，除皮以外，里边这个肉质啊，它没有那么高的纤维，就是这个叫我们叫做脂肪啊，它比较的生吧，就是说它你要想入味不是白不呲啦的感觉，锅的形式。那这个鸡肉呢，您知道这个鸡肉啊，做入味了是不容易的，因为它鸡肉它尤其是真正的鸡胸肉啊，或者是包括鸡腿肉，除皮以外，里边这个肉质啊，它没有那么高的纤维，就是这个叫我们叫做脂肪啊，它比较的生吧，就是说它你要想入味不是白不呲啦的感觉，这个鸡需要时间也需要技巧。它这个鸡做的是带点辣口啊，里边呢烩着点土豆胡萝卜一类的，但是非常不错，也是它镇店名菜之一。再有一个呢是回鱼，回鱼做的也好。 对，因为湖北主要吃的就是鱼。 哎，鱼，回鱼做的不错。再有呢就是藕。藕是几种形式，一个呢您可以点这个排骨莲藕汤，它的藕呢不是脆藕，它是一种专门 粉藕， 粉藕，哎，做这个藕汤是最好喝的。如果您不想喝藕汤呢，你点它一个叫素耳三蒸，是三个小竹筒的形式，三个小竹筒是三个色，一个是绿色的，是就是咱们叫茼蒿跟米粉拌在一起蒸，还有一个呢是橘黄色的呢，那个是南瓜和米粉在一起蒸，还有一个白色的，那个白色有时令性，我去吃了几回不一样。 藕 或者到这个月份呢， 芡实 是萝卜。 哦，对对对，白萝卜 是白萝卜和米粉蒸。这东西呢，老人跟小孩吃呢，既好消化呢，也合口味，也不错。这是我说第一家啊，我觉得不错。但是热干面什么咱就不提了，这都可以。 也不贵， 不是很贵，不是很贵，人均百十块钱吧，我觉得。在第二家就是王刚波，因为我母亲比较爱吃辣，他说那吃趟这个就是辣锅吧。就是它是这个重庆火锅嘛， 所以咱妈点了一个清汤锅。 哎，鸳鸯锅，鸳鸯锅。鸳鸯那边照顾我，我吃不了很辣，但是那天我表现很好，我吃的还都比较辣。这个去之前呢，问了高人啊，问了我们这个夏明老师，这个都点些什么？我汇报一下，主要先说这个有一个鹌鹑蛋是要先点先下，就是鹌鹑蛋点上来以后就下到辣锅里边，越煮越香，越煮越香。这个还不是我说的，这最后还真是我妈说的，她说这鹌鹑蛋好吃在哪儿？它里边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心儿啊，就是 蛋黄 是沙的，非常的沙， 有点这个又糯又沙的这个口感， 就是不是越煮越囊了那种感觉。 不是，这确实不错。再有呢，我就说特色的啊，鱿鱼，那鱿鱼真的是值得一点，还不贵，我记得价钱还不高。口感呢，不用怕老人孩子吃不动，哎，非常的脆口的。不能说入口即化吧，但是它有弹牙的感觉，你吧嗒嘴干嘛，这是非常不错。 太虐心了。 哎，毛肚是吧， 哎，这个行， 这个必须要点的， 嗯，这个行 是吧，这也是咱们说吃重庆火锅的一特色。 哎，我拦你一下，说到毛肚这个，我因为我是跟重庆的朋友请教过，我是喜欢吃火锅，这毛肚好多朋友啊不会涮时间短了不熟，就是它没有断生，所以你咬不动，涮时间长了就猴皮筋儿。我给大家说一下，新鲜的毛肚涮下去之后，我们说的是毛肚不是百叶啊，大家听清楚了，就是大片的那种。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涮好了呢？新鲜的毛肚你看它表面烫起泡来，那就是已经好了，就基本上吃到嘴里头是脆嫩的。如果是表面没起泡的，时间长了它没起泡，那肯定第一毛肚本身有问题，不够新鲜，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烫老了。所以就一定你要看着在上下去夹它涮的时候不要松筷子，要看它表面那个小泡鼓起来了，哎，就那像小水泡似的鼓起来了，嗯，就证明已经好了，这个时候吃准没毛病。 嗯， 我补充一句啊，我们不是那么懂哈，但是我们就在王刚博吃的时候，边上老站一人，后来我知道那可能是店长， 就是怕你就是做错了， 哎，就一直看着我，嗯，啊，可以了，啊， 那估计是人少 啊，对，我去的早啊， 摊得住， 哎，对， 那你看咱俩去的待遇就不一样 啊， 我一去吧，边上 给你涮好了， 跟店长什么看着我，到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那儿有拿免费小菜，人那差不多行了， 哦， 怎么还拿 哦？哦，那倒是你的性子。这个再有点主食，得点芽菜炒饭，完了还有就是点一个冰粉儿啊，那个最后吃是最好的。在那儿我还遇到咱们听众了， 哦，是吗？ 遇到听众， 好好好，来小胖， 我说这个吧，稍微远点， 嗯， 但也没有太远，大家得着功夫呢，可以坐个动车， 嗯 啊，去趟郑州啊， 嗯， 新乡啊。大概两三个小时也就基本上到了。这次去郑州吃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起郑州可能大家都吃烩面啊， 胡辣汤， 吃什么方中山的胡辣汤， 嗯， 这次我都没吃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吃了一个叫回李家的烩羊肉。烩羊肉其实不是郑州的，是哪儿的，就一个 是红焖的吗？ 不， 烩的 烩羊肉，一开始我以为也是红焖的那种羊肉呢，不是，它呢整个就是一个去了面的烩面，但里边有什么呢，有粉条啊，宽的那种粉条，有几片羊肉，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是这个羊肚，有点这个 啊，就卤煮火烧只要底儿呗， 对啊，还有这个蘑菇啊，最关键我喝的那汤啊跟烩面汤差不多，但是回李家他们家那个烧饼这么大个儿，比咱们这个北京的烧饼要大一点，烧饼外边特别的脆。我说这应该怎么吃呢？两种吃法，要不呢你就喝一口汤掰着烧饼 吃，嗯， 要不呢就跟羊肉泡馍似的 啊，给泡进 去，把外边的皮儿，因为皮儿是脆的，你单吃那皮儿布满了芝麻特别香，你就单吃那皮儿捞点里面的菜，然后把中间的那个暄暄乎乎的那个芯儿啊， 嗯， 掰开了之后，掰的几两块大一点，这样能吸的汤汁足一些，放在那碗里，最后泡着汤吃，再就点糖蒜。这个我就说，哎呦，这个跟这个羊肉泡馍还真有点像。但是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是真好吃，尤其是烧饼， 嗯， 而且呢，在郑州店也比较多，也算是老字号。回李家， 嗯， 就是回到老李家那个回李家。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红焖羊肉，大家知道去新乡一定得吃，这一次我开发了一个新的吃法，原来吃红焖羊肉呢都是到最后了，哎，来两片这个烩面下在里边，但是吧它那面吧跟正经的烩面馆子比还是稍微有点差距的， 嗯， 就在我们吃的那一家葛记红焖，是新乡的一个算是最老的那家店了，在人民路上，那家店比新开的那家店要好吃，就去吃那家店。离他们家隔壁有一家叫杨记 兴 拉面 啊，哦， 你说那是臭鳜鱼？ 杨记拉面，他们家的那个拉面呀，跟我在兰州吃的有点像， 它那个硼硅水啊给的有点足， 嗯， 你猛一闻呢、啊、就觉得那哟有点那个呛鼻的味道，但是呢、嗯、那个味道呢又不是特别让你感觉讨厌的味道，你一吃那个面特别筋道，于是我们就从旁边打包了两份面放在这儿，这边就着那个红焖羊肉吃， 嗯， 哎呦那叫一好吃啊，尤其现在他们家应该是升级了，用的全都是倍儿好的羊排，每一块都有皮有肥肉有瘦肉，煮的都脱骨了，拿这个筷子稍微一掰，这个肉刺刺刺刺就已经裂开了， 嗯， 哎呦好吃极了，一大碗面给的特着实，多少钱我都忘了，不是我结账，一大碗面我吃了一大锅，又加哦没加，就吃了一大锅，因为我减肥啊，没吃那么多，就吃了一大锅肉， 那够呛的， 那就真香。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去到那儿了，去到人民路的葛记红焖，再去旁边的一家叫杨记拉面，点一碗面回来就着吃，甭提多好吃。 花花，你呢？ 哎，我就不说了。哎，不过真的。就是咱们不是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不是也老有那个有毛铺嘛？就我老俗称人叫毛库啊。那但是那个是人家湖北当地非常有名的酒， 现在特别流行， 特别流行。 古桥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古桥的那个。这次我在那边，然后因为去吃当地的一个网红店叫桥叶龙， 哦， 就是吃那种小烧烤的，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的望京小腰。 哦 啊，他去的都是年轻人，门口全是排位子的，然后一去那儿有当地的类似于北冰洋的，也是当地的品牌，也很贵，就是那个北冰洋的那个类似的那个，然后再其次人、这儿也有白酒，我说白酒都是什么呀，我一看哦， 全是毛兔，嚯 啊，大概二两多二两五一个的那种、哎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我是说那个酒啊还不错。 你怎么过个节还吃烧烤啊？ 不是，因为是当地很火的一网红店 哦， 因为它整个那个店没多大，一百来平米，然后也坐不了多少人， 嗯， 所以门口全是排队的，而且都是年轻人， 嗯、 特别好，真的。 哎呦，我们那儿说起烧烤，我们那儿还有一家，就是腰子啊，现给你切的腰子， 啊， 哎，但是我跟你说，说到腰子啊，谁都比不过我在西安，然后那个老腰。带我去吃的那家腰子，哇、哦，那个小腰子烤的，天哪！ 一会儿再说啊，咱先进一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来，我们继续腰子的话题。 嗯啊，就你就收尾了啊啊， 真的吗？ 你就从他这事儿收尾了，要真受不了了。 建议大家去西安的时候，就是西安的小烧烤是那种车条串嘛，就都特别小，但是特别入味儿。可以去一家叫做王军良的店，这个是在西安特别有名的一个我们叫美食的这个老大哥带我们去的，腰哥他推荐的。如果赶上运气好，是王军良人家自己亲自烤的。我有一次赶上，他是用的牛腰，然后现切新鲜的，切成大概是 三分之一手指头， 对，这么大， 那叫一个指肚， 一个指肚，切成一个指肚，薄厚也差不多是这么。你想，它不能太薄，薄了没有口感，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一串上面大概是三四块这样，现切、现穿、现烤，烤出来之后呢，它的那种嫩度和那种口感是，一咬下去之后，它里头的那个汁就感觉会爆浆的那种，咔哧一下子。而且西安的那个它是不刷酱的，我们只用孜然、辣椒和盐去调味， 因为它新鲜， 所以那个新鲜感一点都没有大家说的那种腰子的那种腰骚味，没有，全部都是那种脆嫩，对，脆嫩脆嫩的口感。所以王军良要去。还有一种东西要吃，我是主食控，就是大家都知道在西安有个老字号是专门做饺子宴的，我推荐的不是这家，是在铜川，离西安不远。然后他们有一种我们那儿流行叫蒸饺，每个饺子都很大，大蒸饺，但皮儿很薄，里头塞的馅儿很着实，似乎要把那个皮儿给它撑爆了一样，特别鼓励，然后用笼屉给它蒸出来。一般都是比如冬瓜肉馅儿啊，韭菜粉条鸡蛋馅儿啊，加什么，吃的时候要蘸蒜辣子水儿，就要把那个蒜剥开之后，然后要用蒜臼子给它捣捣出蒜汁拉黏儿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新鲜泼的油辣子加进去，吃的时候再加上一点点当地的醋，然后搅拌起来，又有那种蒜的那种辣味儿和香味儿，同时有那个辣椒的那种香气，然后你吃的时候蘸着吃。就那个冬瓜肉馅儿，你想想那个蒸饺皮儿薄大馅儿，然后蘸一点蒜辣子水，入口之后的那个， 嗯，好了，听饱了。 还好我对腰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哎，就跟你刚才说那个红焖羊肉那个面，红焖羊肉我倒没什么兴趣，但你说到面条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 哎，你要想听面条，这样啊，咱们拿这个。爸爸是女儿的奴隶，拿他这个来收尾，因为他也介绍了一下他十一期间吃到的好东西。哦，而且这个地方应该离小胖他们家不远。 哦， 他说在西红门星海小区日苑北门，应该是小区边上的一个小饭馆，叫和平小馆。说他们家的菜呀，啊，是京鲁的口味，菜价不是很贵啊。他说十一他跟家里人一块吃的是糖醋鱼、辣包蒜烧肥肠、京味四小碗、蓝莓山药打卤面。说特别是他们家这打卤面一吃就知道是手擀的，而且说他们家那早点碗口大的猪肉包子、牛肉包子， 哇， 三寸大的小碗，而且说馄饨一碗八个，就是这馄饨啊，一碗就是八个，而且个个啊都跟小饺子那么大，而且不贵，好吃。 哎呦，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包子，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皮儿都被里头那个馅儿油给浸了那种。我觉得那个包子才叫包子。 哎，下次你回亲家那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尝尝这个。 行， 在哪儿？ 西红门 星海小区日苑北门。 因为离你也不远吧。 嗯，哎，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带着。 那离他不远，那是。 那你下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着。 嗯，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茶。 他不理你， 这孩子。 让多宝宝回答一下问题吧，因为有好多的问题都需要让多宝宝回答。 好，我麻痹一下我自己啊、嗯， 好吧， 回答一下 啊。对，你先喝杯茶解解腻 啊，不能再喝了，太饿。 那就先说板砖的吧。他说，问一个入门问题。一般哪些茶冲泡的时候必须茶水分离呢？哪些是可以一直泡着的？ 什么茶都可以不茶水分离，只要你控制好投茶比例，就是茶水的比例的话都可以。您比如说绿茶，我原来教过您这个办法，1:100，甚至比这个比例还低的时候一次萃取都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种茶都有一次萃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就是能拿保温杯喝，保温壶喝，或者您拿单位的半缸子喝都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不是说严格按照这个的，但是比例问题最重要。 嗯，好，葵小智，智小葵说了，特别想请教多宝宝一件事儿，就是茶真的能解药吗？说那么多药成分都不一样，茶水都能解了它吗？ 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还在不在听这个咱们的节目啊。原来我跟您就讲过这问题，很多人讲西药里边，尤其讲感冒药，他说您最好别喝茶。它道理最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感冒药里边呢是希望您睡，啊，为什么咱们吃感冒药很多不让开车呀？它也是这道理，因为您的呼吸道系统啊，让您尽量先往下沉一下，这不有一种恢复的效果吗？您老这儿又是醒又是咳的，它对您这个损伤更大，它就让您睡觉。那茶里边它有这个不利于您睡觉的物质，它不就相冲突吗？它有这个道理。那其他一些是不是都是跟药相抵相冲的呢？其实不能够，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而有一些甚至还因为有茶而更利于吸收。 嗯， 所以我们中药里边也有一部分茶水送服，这有这种情况出现呀？ 嗯，有吗？ 有，很多是有用茶水送服， 就是当引子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啊，包括还有很多药里边都要调这个的， 嗯， 是有用的。 好，阿尔卑斯说了，孩子特别喜欢喝红茶，能长期的每天喝吗？ 哦，没问题，不是冰红茶吧？他说孩子特别爱喝红茶，能不能 尝？人家没说，估计不是、 啊。对，这不是给我们下一套哈、哎，那不是冰红茶就行啊，就是正常的茶，您正常喝是没问题的。 嗯，老友说了，高血压喝什么茶 啊？高血压首先来讲，喝茶不要过浓，我不管您喝什么茶。其次来讲，我建议您平时喝一点黑茶类的，对于您，这不能讲降血压了，对于您整个的三高啊，它都有一个调节的作用。这是肯定有利的角度啊、 嗯、 但是不要过浓不要过频都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茶不是药不是药不是药。 而且您茶和水一定要分开来。啊，我说的是您别光喝茶就当水喝。 哎，对对对。 对吧，该喝茶喝茶，该喝水喝水。 是。 哎，这是健康的饮茶方式。嗯、 对，杰群说了，大红甘普用洗吗？ 啊，大红甘普也是一样，它属于黑茶类的再加工茶。本身是里边装的是普洱，是90年代末的普洱、嗯、那么外边的甘是2014年装甘，如果您说的是咱们节目中分享过的这一款，那它就属于一种以黑茶为基础茶类的再加工茶，它参照黑茶的办法就可以了，那咱们的推送都有。 嗯，不知道马涛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记得第一时段的时候就念叨人家了啊，一直没回答，抱歉了。他说尿酸高喝什么茶，还是说这个所有的茶都是有这个嘌呤物的吗？ 哦，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尿酸高这问题呢，喝什么茶这问题呢，咱们生活中也有朋友问过我啊，我个人感觉呢，他不能降这个，他就不有这个效果，那您该用药物调节用药物调节，该遵医嘱您要遵医嘱。 嗯， 喝茶第一还是为了好喝，第二为了舒服，比如说喝完了以后身体觉得舒服啊，甭管是出汗，您甭管是排便，它都属于了舒服，这也说您说直白了，说直白也是这么回事，这都很正常，咱不能第一个就抱着一种治门的效果去， 嗯， 说我想治点门也治不了。 嗯、 啊，您别看我搞这工作的，我都告诉您的是实话，但是您长期喝对您肯定有好处，这个是不假的。 对， 好吧， 啊，也要跟文宇说声抱歉啊，都是碧螺春呢、啊。啊、我等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说说吧，说这个碧螺春是乾隆起的名？ 不是乾隆起的名，是康熙起的名。 哦， 碧螺春是咱们这个江苏省最拿得出手的一款名茶了。江苏你别看是个名茶产区，但真正要拿得出手的茶不如浙江多，但碧螺春是一个，甚至于是相提并论的，就是龙井碧螺春 这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咱们苏州的，一个是咱们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那这个茶是跟谁的名字有关系呢？是跟这个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喝到过这款茶了，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名字是土名字。但这茶有什么特点呢？香气好，确实比如说整个的绿茶里边算香气比较突出明显的类型。然后后来人家康熙皇帝给雅化了个名字叫碧螺春，碧是讲颜色，螺呢您看那螺就是田螺的那个螺 形状， 哎，对，它的那个干茶的条索形状，春当然讲的它是这股子春意了，哎，对了，那么它有这么一个雅化的名字。所以它为什么我说它不输给龙井茶呢？就是说龙井是乾隆皇上喜欢，那人家这碧螺春还有康熙皇帝做后春呢，人都有这名人代言的效应， 叫背书啊。 哎，对， 说心里话，这名字起的真好， 真好， 对， 真的 啊，那是 皇上圣明 啊。那嘿，你看你这 真的， 我们这花茶以后还有花花背书。 刚才有人问呢，说为什么王维叫花花呀？ 花茶， 喜欢喝花茶， 对， 哎， 嗯嗯嗯，好穿花背心儿， 是不是？跟 Playboy 没什么关系。文吉起舞说了，说那个秋天咳嗽啊，喝白茶是不是最好的呢？ 哎，喝一些白茶，我建议您呢，我在节目里好久没说了，就这我说这三白汤哈，白茶、冰糖和这个梨一起煮。首先来讲，我跟您说口感不错啊，不甜，因为它有白茶，茶本身你只要是一煮，它都有点茶味，就是说一点点甘苦的感觉了。再加上您有梨水。和这个冰糖的调节，这梨水跟冰糖本身也是润燥的。 放燕窝吗？ 啊，不放燕窝哈。 生活真好。 冰糖雪梨吗？ 那你干嘛放 燕窝有？ 那你干嘛不放银耳呢？ 对，也行 啊，这大乍见有差距啊，您这个因人而异啊，这我的就是我们这就很素的啊，三白汤就这三种，这搁在一块煮喝一喝。没有坏处的啊，我有时候秋天也喝一点啊。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好多朋友都容易上火咳嗽嘛，就这个方法好多人都用过，而且真的是挺好用的。您回家买完那个白萝卜，给它洗干净去皮切成片儿，然后放到一个玻璃瓶里头，给它弄上蜂蜜，就用蜂蜜给它腌起来，你放到冰箱里给它保存起来，大概腌一天左右，拿出来然后把那个汁儿呢冲水喝，那白萝卜还可以吃，这个对于止咳还挺好的。 对，因为老话不说嘛，就吃萝卜什么气的什么满街爬，对吧？就是对对身体，尤其是这个季节会有好处的。 哎，我是非常，这萝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确实是。 最近有一款东西饮品吧，特别火，就是薏米红豆水，知道吗？ 去湿气的。 对，也是有背书的，人家也是一个女明星。啊，就说喝这个特别好啊，又养颜，还能够让你那个不生痘痘，怎么怎么，还能特别清肠，还能减肥，等等等等。我这两天正准备试，试完了之后看看效果如何，再告诉各位。 人家不是女明星说的吗？ 不是，很多男同胞在底下也留言呢。 哦， 女明星就说给男同胞听 啊，好吧，好吧，好吧。 这个铁杵成针说了，各位好，能不能说一下宝红茶呢？ 宝红茶， 洪金宝的宝红。 宝红茶还真不知道， 你看 这还真不知道。您再说具体一点好不好？ 啊，行嘞。啊，另外呢，文吉起舞也发来了一些图片， 啊、 说是让多宝宝给 看 看这款茶。咱们先进一条广告，给多宝宝一些时间。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先来说说这款 TWG 啊 ，TWG 是那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一款国外的茶品牌。我见的最大的店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大的店。如果您到樟宜机场， 它也是在那儿弄的， 是吗？ 对对对 啊，咱们现在也有了，咱们也、 咱们也有了。因为他发这图片，我先是以为是一条烟呢。 哦，不是。 它是这样的，这个 TWG 是一个很久的牌子，但是现在做的这个文创感很好，它跟各个的景点都合作。 哎，长什么？我看看， 啊、 是那个袋儿茶那种？ 不是， 跟一条烟， 跟一条烟似的。 啊，它那您拿您给我发照片，这朋友发的这是最基础款， 哦、 最基础款。我要不说错的话，它现在还不得有百十个口味了， 哦， 得有百十个口味了，非常多。 是袋儿泡的？ 不是，是纸盒的。这东西呢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您比如说我举例啊，我买的过的咱们宝岛台湾那101大厦，他就照那个按那101大厦那形状，他来一瓶子， 哦， 他瓶子里边也装这茶。我要没说错，咱们好像在上海应该起码是有店的，也有这个店，它的主打是红茶，但是是调饮红茶，就是我说的调饮就是加一些花类的物质，花主要不提味儿，是提颜色的，也加一些像佛手柑这种柑橘类的物质是调味道的。这个呢很好看，很诱人，但是喝起来习惯不习惯您就得单说了。这个有名儿，而且是名牌，这我都告诉您、 嗯、 没问题。我自己喝不惯，我说实话，我们的学生在国外净拿这茶给我，真的我还真是都拆开试了试，不是太习惯、 嗯、 但是好看呀、啊，像学生节漂亮、 哦、 那个店也装的波灵波灵的、 哎、北京也有店。 有店吗？ 嗯，在那个 SKP。 你看都是好地儿吧、 哦、 都是好地儿吧，他都得在这地儿上他上一店。 嗯， 嗯，好吧。啊，这个宝红茶你想起来了？ 宝红茶是这样，我刚才看那个朋友那个照片的时候， 他是看字儿哎才能想起来， 哎， 猛一说有点懵 啊，没听明白。我说说看，跟您说这是不是一码子事啊？我知道的这宝红茶呢，是以宝红寺而闻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昆明下边有个重要的原来的老产茶县叫宜良，叫宜良县。原来在国营时期那儿就有茶厂，那个边上就是这宝红茶的一个产区，现在都是做绿茶，都是做绿茶。您别看在云南，云南其实是产绿茶的，就是不知名。就是不太知名而已喽。那它的这个绿茶呢，又跟拿云南大叶种做出来的绿茶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我是喝过的，我个人感觉品质还是不错的，啊，品质不错。而且这二年呢，就在宝红寺遗址上还发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元代的石碑啊，啊，出土了一些东西，就在宝红寺那遗址。 嗯， 我不知道跟您说的是不是两岔了，您先看看啊。 嗯、 我觉得是应该是，因为他就说仨字嘛。 好的。小丁逼喵说了，他说多宝宝，秋三白的白茶是小白还是老白啊？ 什么东西？ 你刚说那秋三白 就是用 啊、哦、 用这个 是小白还是老白？ 哦，那个小白老白，你不要老跟我说黑话。 人家说的 啊，是是是，这个小白老白都是可以的。 小白老白各有各的好。 三白汤，他讲秋三白，我以为是糟溜三白那意思呢啊。 哎，但我觉得秋三白这名字真的挺好听的。 好， 是吧？ 好，这道菜就算立住了。 对、 嗯、 啊，形神兼备。 是， 樊川说了，汉中红茶什么来龙去脉，这得熊东说。 这得小熊说， 汉中不是出绿茶吗？ 嗯， 真的，汉中我们陕西出绿茶。 哦，我跟你讲啊， 红茶应该是用的绿茶的底子吧？ 就是说现在的红茶绿茶产区呢，都做一些红茶。现在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呢，拓展销路，因为到冬天了。人说我们不想喝绿茶了，哎，我们还有红茶产品，您也可以试一试喽。现在都是这样，又针对着多季节，还有什么呢？针对着女性客户群体，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喝茶的男性居多，老年人居多，现在不是吧？现在女同事也很多，甚至还是年轻靓丽的女同事不少。那它要针对这群体都开发，不光是这个。所以这汉中红茶我喝过一次，人是寄给我的，我们没消费啊，人寄给我们喝过的。说实话啊，我感觉还是做的挺规矩的。 嗯， 说明我们陕西人实呢。 哎，是。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们汉中那儿的那个，就汉中，谁张帆他们家嘛。 哦， 那 边很漂亮， 特别好看，因为它接近四川， 对， 所以它属于那种山清水秀的，和大家想象当中的就是陕北地区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 那口音也不一样， 口音也不一样。对，我们那儿陕北、陕南、关中嘛。然后像他们陕南是属于比较富的，就是属于自然环境很好的，所以呢，你想他们那儿就出好多像这种，比如说茶叶呀、什么植被覆盖好，包括有一些珠环的保护区。 哦，对对 对， 都在那边， 包括大熊猫，都在那边。 哦。 没说嘛，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看的那个新闻，那是视频拍的，因为那边不是有那个自然保护区，熊猫在那儿，说有一老哥 牵着自己那骡子走那条路，人家去送货的，狭路相逢跟熊猫碰上了。 哦， 然后呢，熊猫还很厉害，然后做欲扑这骡子的动作。 嗯、哦， 那骡子一点都没有受到惊扰，该吃草吃草。 嗨、 哦，熊猫后来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扭头走了。 功夫没练到家，哦、回去继续练熊猫功夫。 是是 嗯，而且汉中有好吃的东西，汉中的热面皮很有名。哦、就我们吃凉皮都是凉着吃嘛，大家知道。但其实让在陕西汉中是吃热的，就刚蒸得的， 嗯、 然后拿出来热的时候，给它夸夸夸直接一改刀切，切完之后拿油泼辣子呀、醋呀、什么蒜水一拌，这样吃吃热的。 好多这些地方，尤其我这一次回家的时候，也跟一个就是在铜川的一个亲戚聊，我说你们那儿都吃什么？也是吃那个什么表表面呀、啊、什么的，说表表面、 嗯、不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他说铜川的表表面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窝窝面，还是叫什么什么来着，也是一种面，而且过去是红白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得到， 嗯， 好像是过白事的时候才能吃着。 就是我们那儿的面食简直是千变万化。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就你我觉得你一天吃三顿，至少来说你连吃上几个月不重样，这是太简单了。 嗯 嗯，你知道就是大家都说油泼面，油泼面其实在陕西还有一种叫三合一面、嗯、就三合面。这三合面是什么呢？三合油泼，它是把一碗面里头又有油泼又有两种卤、 哦、 放到一起拌着吃、 哦、 现在那三里屯那儿开的沙沙是能吃到的、 哦、 你会发现特别新鲜。就大家一般都说油泼表表面，不是，我们那还有一种叫三合，合到一起的， 这是本来就有的，这不是创新、 不是不是创新，是本来就有。然后它是那个端上一碗面，这样面里头这边有一小堆西红鸡蛋卤，有一小堆肉卤或者其他卤，就两种卤。然后最后上锅之前，就上桌之前要再拿放点辣椒盐，再葱花，再拿油泼一下，然后吃的时候你要把卤和油泼就拌起来吃。 哦， 确实很好、 哦、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太虐心了。今儿不是聊茶吗、啊、 真是。多姐你饿了吗？ 我能不饿吗？我 好，谢谢杜宝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我会在光光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却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在乎那结果，等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